这是在主设立主的晚餐之后，他说：“但是看呐，那出卖我的人的手跟我在同一个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追问，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门徒中间也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是你们不可这样，或你们不一样。你们中间最大的倒要成为最小的，为领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是如同服侍人的。”我在试炼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把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使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今天就读到这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战战兢兢的心，甚至胆战心惊的心，来宣讲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叫我们受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经文来自耶稣被卖的那晚，最后逾越节的筵席，第一个主的晚餐之后，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最后那晚，耶稣在楼上的房间与门徒们的对话，最完整的对话记录在哪里？在约翰福音13到17章。今天我们只看路加福音22章21到30节，在这10节经文之中，门徒们他们有一个问题，也有一个争论。门徒们的问题和争论就显示一些重要的事实，他们并不了解自己，他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们也还不竟然认识他们的主耶稣。不过那并不重要，或不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主耶稣认识他们，重要是从一开始主耶稣就认识他们，他认识他们，居然在最后这一刻没有离弃他们，这才是重要的。还在最后那一夜，非常渴望与他们一同吃饭。弟兄姐妹，让你我敞开心窗说诚实话。如果你是耶稣，你不会有胃口与那些门徒一起吃饭。他们跟随耶稣3年3年半，平时听不懂耶稣说话也就算了，但是在那一夜。在那一夜，他们居然还如此的白目，就未免说不过去。门徒他们在那一夜有那个问题，有那种争论，会叫你我质疑耶稣值得吗？这些人值得你去为他们做任何事，给他们吃喝任何东西吗？当然。幸好你我不是耶稣，你我会质疑值得吗？其实凸显我们的心与门徒的心有同一个心，不是吗？我们是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耶稣，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施恩，我们就期望受惠的人要懂得回报，我们也要受惠的人说我们好，认同我们给他们的好东西。我们的身份与价值也就不在这些世人也都可以赞许的东西之外，和门徒一样，我们看不出来耶稣凭什么要爱这些门徒，爱他们到底。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之后，他马上就说：“但是，或可翻译成只不过。”看呐、啊，那出卖我的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预定的离去，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马可和马太都记录耶稣有说，那人没有出声倒好。 我们确实好奇，主耶稣居然爱门徒，爱他们到末了，也应该稀奇，主耶稣居然没有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想要为了30块银钱出卖我，我劝那人要及时回头，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灭亡之子，悔改吧，何必灭亡？没有，耶稣没有要那个人悔改，反而说，你要做的就快去做吧。你知道，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先洗了犹大的脚，犹大才走入黑夜卖耶稣。这表示我们真正需要害怕的，不是害怕上帝不容许我们做这个或做那个，或上帝不会给我们我们要的东西，而是当上帝任凭你做你想要的，当主耶稣给你心所向往的，说你要做的你就快去做吧。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害怕了，那个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世人要他们的神明，有应必求。但是我不懂为什么基督徒要求上帝成全自己的心愿。基督徒凭什么相信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是好的，是可以进入天国的，自己的心不会带你步入灭亡。主耶稣对犹大不好吗？然后按照什么标准？按照世俗的标准，主耶稣对犹大比他对你我更好。如果你属于主耶稣，他会对你说不。但是主耶稣没有对犹大说不，反而满足犹大的心愿，对他说，你说的是，你要去做的，快去做吧。那天晚上，或许正因为耶稣对门徒们预告有人要出卖他，却没有阻止那人，门徒们就多少听得出来这事情非比寻常，有一些严重。马太记录他们都非常的忧愁，他们一个一个的问耶稣，主啊，是我吗？路加说门徒今天的经文也开始问彼此，彼此追问他们中间有哪一个会做这事。12个门徒之中只有一个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其他11个人都不确定，他们会问，就显示他们确实不知道自己那天晚上会不会出卖他们的主耶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确定？他们又不像犹大那样早已事先计划要怎么样把耶稣交在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也许耶稣说的话太匪夷所思了，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门徒们会想，如果这么邪恶的事真的要发生，一定不在我所能控制之下。谁知道会不会是我？或许那晚门徒们都低估了真正邪恶的平庸性，其实就是罪人的罪性，就是他们和我们自己犯罪的本性。他们还不明白，人可以为了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筹算行出最邪恶的事，30块银钱。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明白，邪恶通常不是某种无从预料，从天上降下来也无可抗拒的外来因素。邪恶通常来自人，来自你我最平常、最庸俗的内心运作。30块银钱就够了。那晚12个门徒之中有一个要出卖上帝儿子，其他11个都以为自己要与主耶稣一同去死。其实他们都离弃耶稣逃跑了，还有一个要3次否认他认识耶稣。看得出来，这不是突然临到他们无可抗拒的邪恶，是他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智做出有意识的决定。他们问耶稣，他们也互相追问，好像自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这表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有多大的能耐，能够干出什么样的事。门徒中也起了争论，他们中哪一个可算为大？ 当然，你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争论，门徒们辩论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耶稣硬着面走向耶路撒冷，门徒们也就一路上辩论谁是老大，甚至还不敢告诉耶稣。我们周二儿童读经这个礼拜也刚好读到约翰和雅各，他们来求耶稣赐给他们在德国的时候坐在耶稣的右边，坐在耶稣的左边。马太记录甚至这两个人的母亲也出面为儿子说情，以至于其他十个门徒都很什么恼怒了两个人。但是有趣的是，你注意每一次都是当耶稣预告自己将要受害之后，他们开始辩论谁为大。门徒在那晚在那个节骨眼上又争论这个问题，表示他们确实非常的在意这件事，在他们的心上，甚至他们最在意这个问题，谁算为大，谁在他们中间最大。这是说那晚的争论显示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他们就好像眼睛被蒙蔽，耳朵被堵塞，他们就看不见耶稣，也听不进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没有办法在意他们的主耶稣。你我应该非常熟悉这个概念和这个现象。罪，我们主日学最近在讨论，全面污染人的心智，因此罪人根本就不可能认清自己的本性。他们在那晚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看见一些蛮重要的事，也是主耶稣他告诉他们的事，就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事，就是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到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到你们所听到却没有听见，其实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了你们，为了你们的缘故要把自己交在人的手里，被人钉十字架。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只看到自己，在乎自己，只想到自己，只在意自己要做老大。那主耶稣那晚并没有对他们说，随便你们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你们推举出一个老大，叫那个老大出去为你们死一死好了。主耶稣没有这样对门徒说，也算是奇迹了。所以门徒们非常看重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也是人性的真相。一个越将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的人，就越看不清楚自己。因此我会说，人与人之间总需要有一个中保，因为每个人都任凭己意，以自我为中心，要自己做主。从没有中保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必然陷入统治和被统治，当老大和做跟班的这种模式。这就是为何其实你不需要人际关系课程，你需要有真正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就必须认主耶稣为主，他是神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你就不需要再自己做主。但是不仅如此，我还会补充，就连一个人与自己之间都需要一个中保。我的意思是，你若不是透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看你自己，你就总看不清你的自我。所以门徒们他们要算为大，就凸显他们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也不认识自己属于哪一个主。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是称为恩主。这句话显示耶稣看得出来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他的门徒居然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我。恩主是一个特别的用词，我们在查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有提到，当时的罗马希腊人没有真正不求回报的词汇，他们只有交换条件的互惠。一个恩主施恩给人， 受恩主施舍的人就一定要有所回报。怎么回报？以尊荣，以忠诚来回报这位恩主。也就是说，外邦人的善行总是有目的的，总是要要求有回报的，总是要为恩主取得名声和地位。所以这种善行必然是要能够被人看见，得到人所赞许的作为。只有奴隶和奴仆才提供那种不求回报、没有报酬的服务，没有人看得起不求回应的词汇，那种词汇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合伦理的傻事。换句话说，在外邦人在当时的文化，在一般的理解之下，一个作为的价值并非取决于是否有人受益于这个行为，而是有人看见。一个人的自尊建立在人的赞许之上，如果没有被人看见，没有被人按赞，如果你没有办法放到 Facebook 上面、 Instagram 或者 TikTok 上面，这样子的事就不值得你去做，就没有价值。如果没有人说你好，你其实就没有什么好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选择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因为幸好那时候门徒们没有手机，有手机还得了，五饼二鱼，五分钟之后线上直播，看啊，西门彼得走在水上啊，沉下去了，沉下去。看，等一下，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抖音版本。难怪耶稣会说，外邦人他们那种行善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在地上得到的赏赐，人给他们的赏赐，但是你们不可这样，或你们不是这样，因为你们与他们不一样，你们属于不同的世界，你们有不同的主人，你们就不应该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大小。这是说，哦，你们不要自恋，你们不要瞪着自己的肚脐，你们不要只看自己，你们要看我，你们要看我在你们中间怎么样算伟大。你们中间最大的倒要成为最小的，会直接翻译成为最年幼的。最年幼的在当时社会就是最没有地位、没有权力，只能提供其他人服务的。为领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句话时常被基督徒扭曲甚至滥用，这句话甚至被外邦人所采纳。每当外邦人采纳耶稣说的话，你就应该质疑他们对耶稣说话的诠释。主耶稣在此并非教导基督徒的职场伦理，也不是在教导员工爬企业阶梯的仆人领导学。这不是先服务人以后就要被人服务的技巧，也不是做仆人为要当领袖的手段。耶稣的意思就是很简单，服侍人的仆人就是领袖。门徒们当然不尽然不懂得怎么样服侍人，或他们从来没有服侍过人，或他们不愿意服侍人。如果不服侍人，他们也很难做耶稣的门徒3年、3年半。但是你必须质疑他们可否明白为什么要服侍人，他们用什么心态服侍人。或许他们与台湾许多传道人一样，有一种先忍气吞声，以后就扬眉吐气的媳妇熬成婆的服侍心态。你必须好奇门徒们他们为什么在节骨眼，在那天晚上这只节骨眼还想要当老大。他们该不会下意识的以为3年半好不容易熬过来了，主耶稣现在要离开了，现在谁要来做老大？彼得会想，应该是我吧，因为应该没有人做的比我多吧。我是第一个从 船里跳出来的，我是第一个被耶稣呼召的，我是第一个认耶稣为基督上帝儿子的，我是唯一一个走在水上的人。或约翰依在耶稣怀里主所爱的门徒，还是有哪一个门徒他们行的神迹比较多，比较厉害，赶出比较多的鬼？就像从神学生要做实习传道，实习传道要做传道，传道也总有当主任牧师的出头天吧，时候该不会就是现在吧？谁做的事比较多，谁服事量比较大，谁就应该当老大。但是耶稣告诉门徒，服事不是某种爬到首位的手段，服事本身就是目的。耶稣说他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你注意，耶稣并没有说门徒们他们想要算为大这件事本身有错，但是耶稣他不要他的门徒按照外邦人的标准做老大。所以 J.C. Ryle 莱尔主教说，基督徒不是以辈分或头衔来定英雄。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骄傲和爱羡的解药。那 J.C. Ryle 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活在200多年前，他知道什么？因为 J.C. Ryle 那个时候他的教会面对的问题是，受到最好训练的传道人他们却不愿意去最偏远、最不可能出名的地方默默无名的服事。那现代神学生没有受过最好的训练，一般的训练还蛮烂的，但是也一样向往大教会的舞台。J.C. Ryle 那个时候没有 Facebook， 没有抖音，没有 IG。J.C. Ryle 没有面对我们现在面对的试探。J.C. Ryle 无法想象世界上居然会有川普这等人只说自己好。我们现在基督徒面对更大的试探，我们面对的试探不是人人都说你好，而是我们总是说自己好。毕竟如果自己好不能拿出来说，不能被人看见，不能够放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不能够拿到团契做见证，那有什么好？有什么用？还有什么价值？我们以为门徒们那晚的表现很离谱，但是你仔细想，他们其实面对的试探和我们一样，是最现代的试探，都想要自己做老大，都一味要做自己的主。但是耶稣不要他们效法外邦人，正因为他们用外邦人的方式以自己为大，这也是我们现代人最熟悉的方式。最熟悉的方式，用世界看得到的尊荣，透过人人都赞许的美善，建立自我价值和我们的身份。但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你怎么让世界看到真正的服事？耶稣说的服事 ，service， 服事我们中间最小、最边缘、最被人忽视、最不引人注目、最看不到、最没有价值、也不可能提供回馈的人。世界看不到，世界看到也不在乎。你也其实无法拿到网上去夸口，你一旦夸口这种服事，它就不是现代教会的洗脚仪式，就不是神学院夸口自己要做谦卑的改革中，就不是。哇，你能够忍受这种你没有办法夸口也无法被人看见的善行或服事吗？耶稣问他们，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人还是服侍人的呢？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是如同服侍人的。所以你要做老大，我是你们的老大，你看我如何做你们的老大。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服侍门徒，甚至最后那一晚还为他们预备晚餐，他服侍他们服侍到底，最后要为他们舍去自己，他甚至教导他们，如果你们不被我服侍，强迫被服侍，如果你们不被我服侍，你们就与我无份。彼得，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有谁想到给人吃自己的肉，叫人喝自己的血，帮人洗脚，被人羞辱，吐唾沫，鞭打，钉十字架，为人舍命，就是上帝儿子来服侍人的方式。不要说你想得到，没有人想得到。世人藐视这种服侍，这种服侍没有世人所寻求的赏赐，反而叫人失去一切世上的好事，包括自己的生命。但是这并不表示这种服侍没有赏赐，这种服侍的赏赐可大的了，只不过不是凭着眼睛，只不过不是世人看得到，也不是可以拿到网上宣传，也不是在今世就可以得着的赏赐。你必须等我把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耶稣的父为什么赐给他国？因为儿子求父，父就赐给他国。父凭什么听儿子求？因为儿子爱父，就遵守父的命令，就蒙父喜悦。儿子遵守父什么命令？父的命令就是要他儿子成为服侍人的仆人，取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儿子说，我父爱我，我求他就把国赐给我。因此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向外邦人寻求外邦人的尊荣。你们如果如今在地上效法我做仆人，将来在我的国里就要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句话首要是直接对那十一个使徒说的，不是对你我说的，表示使徒要在天国得到特别的尊荣，这是主乐意赏赐给他们的。但这也是间接对所有耶稣的门徒，跟随他的人，你我说的。主耶稣他要按照我们在地上忠心服侍的程度，在天上赏赐我们。最后让我们回到第2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在试炼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这个就是耶稣赏赐门徒的理由。你不觉得很牵强吗？合理吗？你看主耶稣对那几个只顾自己的人是多么的恩慈，他对只在乎自己要做老大的人是何等的慷慨。耶稣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他们都不再与他同在，他们都要离弃主人逃跑了，但是耶稣定义要赏赐他们。这是说耶稣选择不看他们的软弱，耶稣选择看他们软弱的服侍。毕竟你仔细想，那几个门徒到底为了耶稣做了什么？他们到底能够提供耶稣上帝儿子什么样的服侍？什么？你想得出来吗？哦，他们说，我们还能跟从谁呢？我们干脆也去同他死一死吧。就像那几个人，不过是一群无奈，别无指望，一无所有的亡命之徒。 若不是耶稣选择他们，他们就与世人一样，没有盼望，没有上帝。除了耶稣，他们什么也没有。在耶稣以外，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甚至不明白自己多么的绝望，不过是一群小人 little people， 彼此争论谁算为大 big。 但是他们的主耶稣长久忍耐他们，对他们施恩，他呼召他们，他教导他们，他陪伴他们，谁与谁同在，给他们吃喝。他们在最要命的那一天晚上争论谁比较大，耶稣就对他们说，提醒他们，给他们一个理由，我要赏赐他们，我在试炼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这是什么？这是耶稣提醒他们，你们最大的成就说实在的就是与我同在，不是你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我拣选你们，好叫你们与我同在。你们现在与我同在，将来就要得国，是你们，不是别人。因为我在试炼之中 ，It's you， 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你认为门徒们在白幕那天晚上听到耶稣说这句话，怎么可能不会有一点惭愧？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吃了？什么时候看见你渴了给你喝了？门徒们究竟什么时候为主耶稣做过任何事？是他们与主耶稣同在，还是主耶稣与他们同在？是主耶稣给他们吃，主耶稣给他们喝，我在试炼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小子们，这就是你们伟大的地方。这就是你们生命价值所在，你们身份的真谛，我与你们同在，就够了。你们就算伟大。首弟兄姐妹，对你来说这够吗？你需要什么其他的东西吗？回到原来的问题，或许我们真的不应该问值得吗？那些门徒们值得吗？你我值得吗？但是你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好的答案，或这个问题没有你我想要听到的答案，不值得。不过幸好耶稣来，我要服侍多人，什么样的人？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人。如果他只服侍值得的人，就没有人可以被他服侍，也没有人与他有份。所以幸好我们与门徒们有同一个主，他如今不在地上，但是他在我们的试炼中也常与我们同在，这就够了，这就算我们伟大，这就足以叫我们得国，不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差遣你儿子来了，我要服侍人，也幸好他服侍的人没有一个人值得，也没有一个人配得。这就是服侍的真谛。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今才可能效法他服侍人，我们也将来才可能在他的国度里坐席他的筵席。为了他的缘故，也只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